2017年，其实都系2018年嘅啦。讲录依家咁嘅时候，就系、是、最后嘅。讲顺口，顺便讲埋嘅2017家用 之前都话啦，你要回顾系必须要，你回顾其实系必须要嗰一年过咗，你先可以做回顾啊嘛。即系你要明白，年底都可以有新闻。你之前动画录得快，结果就结果过错过一年底大新 闻。 冇得冇 冇冇冇冇冇讲空间就系、是，净系结婚啊！最后一个礼拜已经有两个冲射啦，仲有啊！喺而家今日系十，今日系寻日 K 第二日目啦。私教三二日目咧，我唔敢保证听日会仲有人冲入话结婚噶。呢个时候，大佬啲师兄妖惊死就咩？今年结婚唔到就系得下个四年咁样，晒一等奥运年结婚咁样。 阿明白，阿明白，呢山直跌到低噶啦，冇再插佢啦。 山出现佢呢个冇得讲嘅微博啦，所以就 但系 OK。虽然我系讲咗一句，但系呢个好似据闻话听说是呢个交红机的 回顾啊。今年咧，2017年咧。真系手提寄天下嘅，啲大新闻啲閪嘢啊、柒嘢啊、古灵精怪嘢，全部喺晒手提手机 game 里边。 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新闻都去晒老任嗰边咯。 攞交唔机咯？ 即系点讲啊？呢个美国可唔可以再次伟大？我唔知道，但系呢个任天堂就呢一年就应该真系再次伟大啦。 V 型反弹。 即系呢个就点啊？之前VU 年代嗰阵时已经讲啦，老任呢啲咧就系永远都系沉完沉到一笪，跟住就会弹起嚟，弹上去之后咧就会得意忘形，然后扑街。呢间公司咧系其实呢二三十年都系咁嘅历史咁样不断循环紧。所以今年嗱，你话高位下都可以啊。咁之前都预计佢真系会弹嘅，但系的确系比我想象中仲要打得劲嘅。 嗱，三月佢出系三月出机啊嘛，我记得系三月啦，咁就一出机就 再前少少啦。Sweet 未出之前，你红你真系冇人谂过你开一部红白 mini， 一部咁嘅小玩具， 一部基本上系一部翻炒得够玩，即系好简单就其实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部机叫 GBM Game Boy Micro， 冇人知啊，佢个定位同《Game Boy Micro》差唔多嘅物体嚟嘅，除咗个时间隔佢嘅年份短 啲。一部摆三十只 game。大家覺得冇可能會有人買嘅有嘅玩具，我唔知 有入邊仲要係其實係行緊模擬器嚟嘅啫。 結果一樣爆賣， 即係同你網上唔知是但執夠模擬咯，懟個翁落去係冇分別噶。 但係有人買啊嘛，嗱，今次到今年年尾又出嘅超任，雖然冇搶得咁緊要，但係因為純粹貨多啫。 今年就調翻轉，上年咧就係、是、大家炒到黐筋，我真係完全冇估到，完全冇諗到佢會炒到黐筋。不過呢個係上年嘅事，咁今年咧就係變成大家都估到佢會炒，咁結果咧就一大堆人走去搶，然後咧就佢今次同你講唔好意思，我係 100% 配售，唔係我全部之前要抽签什么契机啊，好 Q 大镬噶，搞到 跟住话 唔好意思，我哋货源源源不绝，供应无限供应。嗱，先讲佢又唔系真系多到爆嘅啫，即系啱啱好足够晒所有想要或者宣称要嘅人，所有订单佢都够晒。 系啦， 结果咧就系变成转卖处全部大爆死，因为炒唔起。 系啦， 但系佢又唔系话佢卖唔出所以炒唔起，佢系真系足够供应多，即系卖得够啊今次。 因为最重要就是上一次他是估不到咁好卖，任天堂自己都估不到咁好卖，系所以 都系低估咗个市场需求。咁今次系正确评价咯，其实都系略略高估咗啊。不过唔紧要，有炸炒，有炸转卖处买多咗，佢哋囤积就佢哋嘅事，佢哋抵死。 佢坐艇佢。 佢哋坐艇系佢哋应付嘅风险嚟嘅，我哋大家只系会耻笑佢嘅啫。即系咁嗱，咁咧又就咁呢度点解？我觉得。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另一個原因就是 Sweet 的缺貨，令到大家覺得任天堂可能根本面對個根本上的產能不足。 因為其實呢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分，即係好多呢個大站都分析過缺貨問題㗎啦。 等等先。唔係啲人咁戇居，認為 Switch 個產能同嗰扎 Mini 嘅產能 就 係 有這麼 多 人 等號啊！ 就是有這麼多人，即 係 Switch 係堅係同你講高呢、這個高科技零件個產能真係。偏短缺，但系嗰扎啤出嚟就 其實好簡單嘅，因為 Sweet 個真正最短缺係 Mon 雙班嘅零件。 係咪而家話連記憶卡都有問題啊？ 啊，但係問題就係你個超任 Mini 嗰嚿邊有 Mon 啫？咁最個瓶頸位就不存在。 因為佢最麻煩就係而家因為 tablet 啊手機佢本身需要大量嘅面板同埋佢嗰啲。K 卡嘢啊嘛 ，RAM 啊啲，好玩就係 我四五年以前買啲 RAM 一條八 G 幾嚿水，一定加咗一倍喎。哇，唔係啊嘛，貴咗成倍啲 RAM。 其實咧，如果睇翻咧。嗰、那個咁嘅機仔咧，你裏面其實係揾一部咧五年前嘅 Android smartphone 都夠力推噶啦，根本上嗰啲完全係高科技電子零件咯， 好低低低科技電子零件咋，所以其實佢啲科研較純粹係佢產力，佢冇做咁多啫。佢肯做 系第一次超红白机嗰阵时，系真系冇估，佢唔系唔做，佢真系冇估到你班人仔会扯到咁癫噶嘛。 所以今次超任佢一火一救，大家插唔起咯。但系讲翻Sweet 啦，今年 就真系有 Sweet 又炒得起啊，顶佢又快。 今年风云嗱 Sweet 真头先讲啦。根本上而家因為手機廠搶 RAM 啊，搶面板搶到黐線，結果又係任天堂唔係佢唔產，一來佢產佢嘅生產線唔夠，二來佢貨佢自己唔夠貨，唔夠料啊！ 今次我相信佢唔再係，因為之前一路講緊 傳聞係一個 當年講緊 NDS 嗰陣時就應該講係幾個想法嚟㗎啦。但係今次咧可能佢一開始都咁樣諗嘅問題就係佢而家無論佢有心定無意，佢都已經係生唔到咁多出嚟俾你哋。咁亦都因為佢隻部機比預期中仲更加受歡迎啦。 嗱，去到十二月即係我截而家依刻為止，日本國內已經超過300万啦，即係日本國內，即係國內啫。 嗱，而喺呢個數額仲係講緊係佢一路長期缺貨之下所產生嘅銷量喎。即係如果佢供應足夠嘅話咧，可能唔止呢個數喎。 好啦，二三月開始賣。到即係平均就一個月30万，呢個係好驚人嘅數字嚟嘅。而全世界咧就已經超過1000万啦，係超過咗VU 咁多年嘅總和啊！陰公， 即係咁 VU 撲值啫，就大家都知嘅。 咁最初佢今年差唔多基本上幾隻佢主打大 game 全部念曬。首先就三月嘅世達傳說荒野之息啦，今年嘅。佢橫掃各大遊戲遊戲評榜， 即係仲有 Mario 奧德賽啦， 又係橫掃嘅， 仲有隻發展量二啦， 發展二啦， 哇！即係點講咧？因為咧老任 最新 Lobby 二其實都唔差嘅，雖然話又係由 RPG， 但係啲人玩過其實唔差嘅。 因為我即係之前咧係真係冇人諗到佢可以連續出幾隻咧，係點講啊？系唔止系不負咗咯，系直情系超出咗大家期待嘅程度。 《塞爾達傳說》 《塞爾達傳說》就已經係一個好例子。點解大家都知《塞爾達傳說》水準一路唔會差，但系咧係冇諗到佢係出色到大家如此讚歎的地步。即系我好耐冇見過一隻 game 可以高過原本嘅高期待，去到咁嘅地步。 我玩咗三個月，但唔係因為玩埋，而係。我可以一路每日玩都仲有啲古靈精怪嘢出現，跟住佢出個DLC 係好貴，但係值得俾。我而家玩，我淨玩咗個死人，佢死人嗰啲不熟迷宮，玩到我嗌曬救命，玩到抌手掣，有幾隻 game 可以俾一年後差唔多接大半年玩，你仲可以有新嘢玩啫。 嗱另後少少嘅 Mario 奧德賽就係講緊，老實講啊 ，Galaxy 嗰陣時咧就已經大家講緊，同埋 Paper 啦嗰陣時講緊。Mario 其實係咪個品牌其實已經正轉係冇人要，因為嗰陣時講緊係低度係啱啱 high 近80万咋，即係以 Mario 嚟講呢個數係非常之非常之恐怖，即係喺個低到恥辱嘅地步嚟嘅。但係今次佢哋嚟講100万三日過咗咯，用三日時間過 Q 咗，然後但係仲要係講緊唔係大家買得多咁簡單喎，係出嚟個評價都非常之好。是講緊我感覺，我先講我冇機嘅，因為我冇機，所以玩到個感覺就有啲似當年 N64 個年代。 佢係一隻佢係個成個古仔，佢同街市唔同，佢今次仍然係單線行嘅，即係好似當年任啲紅白機嗰只 Mario 咁樣一條線直行嘅啫。 但我覺得比較似我覺得似 N64 嗰種咁嘅做法，即係你係有條主線喺度，你又不斷咁前進嘅。不過問題就係咧，通常咧跟住你就你後邊啲格嗰啲支線啊、發掘元素啊、啲亞里科米啊嗰啲嘢係多 Q 到嚇死人嘅，即係就等於當年你 N64 草星咁樣，即係打八隻 game 其實好快嘅咋。你如果用最快嘅速度咧，其實一個鐘頭可以打曬。當然那個是有筆的，那個是用了筆的，不過問題就是你打只是要打爆機，其實很快的事情。 今次我因為我本身有玩奧德賽，打Guba 就很簡單， 打主線3人打完了， 但之後當你拿了500個月光而開個隱藏瓜時， 那時候你 就是講粗口了，不是，是之前要草心已經講粗口了，而去到打那個隱藏瓜，你是黐孖筋 中同冇接关，硬冲杀。 而且系讲紧系个难度由非常之简单，由细路仔几岁嘅都识玩，老人家都识玩，乜都人大家都过得到嘅嘅关卡，一路去到最核心最强嘅玩家都要打到抽筋，即系普通玩家直情打到癫嘅啫。即係佢個難度係數係好平均啊嘛，唔係好穩定啊嘛，十級以上，咁慢慢等你挑戰到個難度，然後到你完成到嗰一刻，你係真係非常之感動。 同埋佢亦都保留咗兩隻金嗱，世界嗰種就係、是、只要你睇咗啲影片攻略，基本上啲迷就好簡單解到嘅。而 Mario 就係、是、你睇完條片攻略，你話有冇可能過到啊？冇玩我啦，點做啊？嗰種嚟嘅。 但係根據我身邊啲 friend 講翻啦，因為我真係我自己冇玩到。根據我嘅觀察，其實大部分真係有心玩落去嘅咧，最終都係打得到嘅。咁當然有啲難度黐咗筋嗰個嗰幾粒就 大家都放棄咗啦。 係啦，即係變成一個好合理嘅難度梯階。其實而家嘅 game 咧，我係越來越少見到啲咁基本嘅嘢。翻到去最原始，即係當年講嘅遊戲理論，乜嘢就係一個合理嘅難度梯階。等你克服咗佢之後，你得到嘅成就感就係遊戲最根本嘅原理。 嗱，仲有除呢兩隻啦，跟住係繼依然係 keep 住穩定地喺一班支持者嘅 Splatoon 二啦。 啊，頂佢又快打到啲狗仔唔更新，打我啲狗仔啲圖唔更新啊！即係又係一隻黐咗筋，因為點講對戰 game 咧係冇得完，呢下先大鑊。 佢又定期搞祭典，結果就變成咗一有祭典班又喺磨啦，打個扁白啊，飛沙劈石嗰只，跟住佢又大賽啊 ，kick 卡嘢咧。 講緊係嗰啲睇嗰啲日程表係一日，即係啲玩家係一日玩十咧一日玩十八個鐘頭，瞓六個鐘頭。即係限定 有個好笑古仔就係有個旅遊騎士啊，捉棋嗰個旅遊騎士，咁佢話佢放假係咩？就係朝頭早起身刷洗面 ，dust platoon， 跟住就考睇啲棋譜，跟住 dust platoon， 總之就係除咗睇棋譜，睇捉棋以外就係 dust platoon。 先講佢嘅睇棋譜，我印象中好似半個鐘頭定一個鐘頭就收皮㗎啦。 跟住 係咁，係喎，我係騎士啊，又要睇下棋譜先得啊，因為啲捉棋嗰啲譜啊，係 啊， 又係要睇下喎。跟住睇完啦，睇完啦，可以打啦。即係佢又係嗰啲打到刺激，即係而且呢個唔係個案嚟。我係見到好多啲畫台人畫家嗰啲，好彩咧只 game， 我唔知佢識揀時間定係咩咯，唔係喺啲大嘅機器度大 event 之前。如果唔係咧，我哋應該會見到一大扎人脱稿。 已經先題外話啦，其實每年脱稿呢樣嘢咧，基本上就冇 game 大到脱稿嘅，夠膽死。琴 C 93之前一日先有人話最要搞要稿啦，我心諗你唔係話即係話即雖然話三日忙啦，你唔係咁遲啊嘛。 係咁呢個年都有啊，不過問題就係佢出時間好，佢就啱啱好喺 committee 中間，咁就冇嚴重地影響到出個問題。 因為我所知其實好多啲窮人手都係打 spa 都打到傻咗嘅。 即係我即係嗰陣時打開追蹤，因為我通常咧睇畫師咧，我承認我係唔大關心佢私人生活，所以我通常一篤落媒體，即係睇佢又貼咗啲咩 media 出嚟。基本上就是啲 capital， 就是 game 啲 capital， 即係咁你畫都畫咧，佢就喺邊？你唔見曬 嗱，講翻 幾誇張嚇。 咁仲有至於Zero Bay 二啊嗰啲，其實評價都唔差嘅，因為我 Zero Bay 二我冇畫冇買啦。咁嗱，亦都因為已經 即係只 game 本身都幾有懸念下嘅，即係點講啊？即係佢哋係好耐冇見過有一部機又喺咁樣接連嘅大作。大好評，預想之上的大好評，而且是 一年之內一夜爆曬出嚟。 係啊，《Zero Bay 2》係好賣嘅第一集添嘅，仲要啲評價好嘅第一集㗎，係去到，所以大家去 咗第一集係有少少炒粉嘅。 咁呢樣嘢就 咁即係當不過當年係講緊你個期待太高，同埋佢成嚿嘢重新嚟過後，其實同冚碟同你冇乜分別。咁你然後高期待，所以有少少評價低落，咁啊另一回事。咁今次第二代咁，大家摸熟咗，咪做得好。其實我印象中啊，呢個因為我冇玩呢個系列啊。但我印象中都是個老 fans 係收曬貨嘅，我呢樣嘢 都係佢評價高嘅原因。 係啊，即係變成就係講緊你由你最點講啊， 幾歲細路仔你玩，由一路玩玩到大，玩得最癲嗰啲就係三四十歲嗰扎佬。 嗰班傳統老 JRPG 玩家，因為今 JRPG 其實 DQ 十一少舊年出咗，因為今年傳統又睇 RPG。我嗱，我想講就係今年嘅遊戲界家用遊戲界咩大潮期，我諗幾乎想唔錄咁滯噶啦。諗下，除咗 Switch 之外，嗱 Xbox 嗱 PS 4部緊出咗啦 ，Xbox One X 依個我咧硬好似好玩，好玩個名玩啃咁樣嘅名字就出咗，但係餓咁樣咯。除咗佢4K 畫面又點啫？咪咁樣。 咁點講啊？我屋企棟住部 Xbox One 喺度都唔見佢有換到。即係因為個換嘅誘因真係太低，佢只係話咧，我而家你可以買部勁啲嘅。即係如果你而家先買，你可以買部勁啲嘅，就咁解啦。 但係實際上你其實要玩應該咁講，你如果買 Xbox One 你唔等，你唔使等呢部嘢買咗啦。呢部嘢我都唔覺得佢會真係點樣刺激到，即係係話我所知係賣得唔錯，但係我 用個一部4K 波 APR 嚟講，其實幾 OK 噶。 咁真 係咁，我覺得係。即係佢嘅定位就唔係話你有部佢，即係佢目標客就唔係有部 Xbox One 嘅人，就係嗰啲諗之前一路觀望緊睇定啲先啦。 喂先，咁你已經咁講法，叫上年嗰部 Xbox One S 情何以堪咧？ 唔使啊， 佢老豆係佢係不斷咁更新，佢令你個係佢係佢想吸啲冇買 Xbox 嘅人，即係佢話我部機越來越勁啦，你要過嚟買啊，又好又勁又抵啊，因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部機係補貼噶嘛。咁佢係真係攞嚟引一個新嘅人嚟玩買，而唔係引一啲原本買同 PS 仲買任天堂嘅策略有少少唔同。咁可能係佢自己本身內部嘅問題啦。 不過好難想像到依個時候仲你以前冇買開 Xbox， 而家要仲買吸到新客咯。 唔係好簡單，我就當我突然間我要一部處理 4K Blu-ray 嘅機，你邊部最平？ 我講真不。 咁然後你買咗機之後，諗住博你順便買幾隻 game。即係因為Xbox One 有個好大好處嘅其實你可能唔知PC 版嗰啲 FPS game 咧，好多人係PS4 或者係家用機版啦，總之家用機版同 PC 版係一定幾乎係分開 server， 一定分開 server 咁滯嘅，因為 PC 版一定多外掛夠，咁但係家用機嘅話，相對個外掛嘅難度非常之高。咁你相對嚟講就，但如果你係有啲好厭惡外掛或者嗰啲或者嘅人，咁你就會走去玩家用機版。咁基本上你就只有 PS4 同埋呢個 Xbox 去 run 去選擇。咁通常係雙平台嘅，咁好少 game 仲會單平台望居㗎啦。咁你一揀，咁你咪梗係揀部最勁效能嘅機㗎嘛，係咪先？ 即係始終相對嚟講，你始終比起你喺電腦嗰陣，你想玩4K遊戲。比用電腦講，你真係遊戲方面，因為三千蚊都買一部架，咁大又唔使煩。 咁 Xbox One 嘅效能就一定係屌一定係唔係算屌打，但係贏過明顯地贏過咗 PS4 Pro。咁即係佢就係講緊佢係揾佢同呢啲嘢追逐性能嘅人去比，因為講緊 FPS 其實真係有時真係幾追逐性能嘅。 有個 spec 係一切。 你靚小鎮啊！就已經係另一回事。啲人喺度我覺得今年定琴年、上年係之前就同喺度拗緊30個 FPS 同60個 FPS 有幾大分別，即係講緊係咁樣係16分，即係一個30同60個中間差咗60分之1秒嘅時差，佢係講緊差到呢個程度咁樣。雖然我覺得有啲多 Q 越，但 我嗱依 嗰類玩家係真係會追求呢樣嘢。無論呢個係實際有冇用，但係總之玩家追求，咁你廠商咪用。 而最緊要就係一買一部咁咪買一部 XXXX 點都平佢買張卡1080嘅大佬幾拉貴啊加 NVIDIA 卡。 咁我覺得我要重申翻啦，佢家用機同 PC 嘅最大分別其實係在於外掛唔外掛，就好相對嚟講咧，就你關心個性能就只係講緊。我揀咗家用機之後， 我理解如果 FPS 嘅話，唔係外掛咯，最主要 keyboard 同 mouse 嘅問題咯。 哦，呢個 操控先 唔關事，因為家用機你一樣可以用 keyboard。如果你用慣 keyboard mouse 嘅人，一樣可以用可以駁架，可以用 keyboard mouse。 駁到 反轉 PC 你一樣可以駁手掣。 我明， 這個、 但係倒轉咯，我理解係應該未有 official 係俾你用 mouse 嚟打機咯。 我記得係應該未有嘅，因為佢哋個 design 都係預手制，所以你用 mouse 基本上係俾你做佢 OS 嘅操作咯。 佢 design 唔 係 佢唔會俾你用去入 game 用咯。 佢 default 係咁樣做，但係你係可以加到嘅。呢、這個商 要睇 game 嘅，以我所知唔係全部 game 做到。即係重要咧，就算你過咗去都好啦。即係你用嗰啲 gamer 專用嘅 keyboard mouse 嗰啲特殊 function 咧，應該會冇曬嘅，放心啦。 咁所以佢復機本身嘅意義咧，就純粹係咁樣嘅啫。所以點解係話係佢攞嚟佢係真係攞嚟需要攞嚟搶嗰啲在乎性能嘅人。咁、其實唔緊要嘅，冇錯。 不過今年呢樣嘢就係、是。去年炒得好行嘅 VR， 咁快都 死 晒， 死食！大家唔係，我覺得就應用先係最重要嘅嘢。咁 VR 有咩應用？即係當年就已經講緊 VR 冇應用，大家試。 我記得我舊年上前年我已經老講就係、是，其實咧 VR 不如 VR 啊，甚至話喂睇咁，其實都係講嚟就係、是、出嚟係威係勢，結果冇都唔掂。事實上睇佢咁睇咁啊，真係好值得任天堂 V 一部啫嘛，其他都冇唔掂啦。跟住 VR 最成功嗰間公司咧叫 SOD 咯， 咪就係咯，佢睇鹹片嘅啫嘛，唔睇鹹片 VR 把學咧。 科技似於任性，呢啲大家都知噶啦， 係任性。但除咗呢樣嘢，你一般嚟講安裝有咩啫？好緊張，因為你係好過癮，係好睇感，但係你打 FPS， 你都唔通碌嚟碌去、轉嚟轉去咩？你冇可能噶嘛。 我覺得主要係因為好而家係。仲係停留咗喺個為咗 VR 而 VR， 為咗體感而體感，為咗 AR 而 AR， 呢三種啊都係好多時都會卡咗喺個位置，然後唔係有一隻 game， 佢啱啱好佢用得上 VR， 然後隻 game 好好玩，然後你發現係冇 VR 隻 game 係唔好玩嘅。 嗱， 你係需要咁樣呢一類嘅成軟件，仲要係一大慘出現，咁最少係十隻八隻啦，最少都要。咁你先有可能做令人覺得哦 ，VR 係非要不可嘅， 嗱， 而唔係攞嚟純粹攞嚟試身。 相比嗰 AR 咧，你就 AR 本身佢可以除咗遊戲之外，仲有其他用途啊嘛。嗱，遊戲方面唔使講啦 ，Pokemon 已經證明咗 AR 嘅成功啦。跟住你話 AR 咁樣， 等，暫停。嗱 ，Pokemon Go 咧嘅成功同 AR 咧，我覺得係冇乜關係。 唔係 AR， 因為九成人都識叫咗佢，佢係同現實結合， 同 GPS 導航。 這個是講 Instagram 嗰個當年的成果嚟噶，佢純粹係同現實結合，同埋佢有扎老人家繼續玩緊。 同埋一樣就係佢本身 AR， 你話，因為而家其實我所知好多 app 係用咗 AR 作為例如話度位啊買嘢嗰啲，因為其實用 AR 相對嚟講用途幾實用啊，即係你真係有用嘅地方就係 VR， 你平時有機會用，冇機會用㗎，除咗睇鹹片之外。 所以啊唔識嘅，因為 Google 啊嘅嗰個 MR 個眼鏡啊。係咪 Google 唔係 Google 嗰間廠唔記得點讀啊？嗰只指紋樓梯響出到第19代，我記得好似係19代啊，定16代我唔記得，總之好 Q 十鳩幾代， 總之係出咗好 Q 多代，終於可以量產到嗰部但係而家連定價都唔同，都未同你定嘅嗰部 MR 即係混合實景嘅眼鏡，終於打咗出嚟。但係佢今次所謂彈出嚟就純粹就俾個。俾部實機的外貌俾你睇，係嗰個係咪 demo 殼嚟嘅？我都唔知道，因為佢冇。 係高科技界揾人笨柒嘅嘢，真係多唔知嘅。 嗱，唔係因為你講 MR 的話咧，就同 AR 一樣嘅情況，佢就現實使用嘅情況就比較多。如果大家唔熟咩叫 MR 嘅話咧，你睇一睇 SL 啦 ，SL 個電影版嗰嚿其實係 MR 嚟嘅 ，OK？ 嗰嚿唔係 AR， 嗰個係 MR 來的，咁就。因為玩起嚟嘅話咧，係真係比點啊？你 Pokemon 都俾到人哋個情懷，其實一種就係現實中走去捉 Pokemon 啊嘛。咁 MR 嘅話咧，就可以一樣可以做到呢樣嘢，而且理論上啊個技術層面係做得更加好嘅。咁當然啦，係你會唔會因為科技新啲，所以個成熟度冇咁高就另一回事。佢哋兩個相同成熟度嘅情況下咧 ，MR 比 AR 更加可以融入現實嘅。 不過呢個就 呢個咧就基本上係唔會用家用機入邊出現嘅，因為 MR 最重要嘅地方係同現實結合。咁但係問題就係咧，你家用機咧，如果你係堅持巨柱型機啊，即係呢個日文咁樣寫啦，家用的話咧係唔會有你 MR 嘅意義係唔係好大嘅？你即係家用機其實比較適合 VR。MR 其實真係講緊你手提機或者係手機， 而家用而咧，不論你而家發現到就係任天堂俾個答案就係，不論你係咩 VR 或 AR 咧， 都唔俾唔上一部掣，你可以一部攞出游，攞出街打，有摆屋电视打游戏机。低科技，佢低科技冇进步游戏机赢晒咩 VR AR 嗰啲嘢。 咁好简单，咪又系当年嘅情况，就系好简单，就系话你打机都系好玩啫。你只要好玩就得噶啦。其实你用咩方法做到咧，系唔 fucking care， 系唔重要。 同埋就系所谓创新玩法咧，其实唔系好重要嘅。只要好玩就得啦，唔創新冇所謂。 創新有時有時好會係會令人覺得好玩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同埋最你點樣對抗手機啊？就係你用家用手機落出街玩咯。之前 VU 之前咧就諗住做咩？一隻之前 Sony 諗住就係賣兩隻遊戲，一隻 PSV， 一隻就 PS4。但係依樣太戇居啦。 呢啲係回收，呢個真係完全回收。有一隻老實講 ，Sony 佢只要肯出一個 packing。佢可能係略貴過 PS 未玩，但係佢同你講，我哋兩隻 game 共用嘅，你只要係登記，其實你只要做限制就得㗎啦，你只要登記喺同一個 account 之下，你就可以兩邊共用個記錄啊，進遊戲進度。 其實某啲 game 係有㗎啦，即係 download only 咧講緊係，不過就唔係貴少少，係貴好多咯。 咁就係講緊呢樣嘢，你貴咗一折，大家就唔攰，因為我實際上係買一隻 game 嘅啫嘛。 係啊，我又唔係同時玩兩隻 game 啊，我只係講緊屋企用 PS4 玩，出街用 PSP 唔係 PSV 打嘅啫嘛。 但係機我俾兩次錢喎，我調佢點順啊？ 但係而家 Switch 就係講緊我即確確實實俾一次錢就搞掂啦。咁、那個相對剝奪感就呢、這個又係嗰個成日都講緊呢樣相對剝奪感係好緊要嘅嘢。 你信唔信啫嘛？ 如果覺得呢個名字太高深嘅話，魚蛋論大家可能會明白啲啊。 或者仲一講就係條氣信唔信啫？ 係咪就係講魚蛋論啫嘛？條氣唔信。做咩我玩老友就俾一次錢，我玩 PS 就要俾兩次錢，幾乎係實實際際咁兩次錢喎。你只係嗰啲你一個 download 版平過 II 象徵式咁平 II。老實講，你只要話咧，我限制多一樣嘢，我限死喺同一個 account 之下玩，咁咪得咯。即係呢個限多咗呢個限制之後咧，你就冇辦法一個人買一隻 game 嘅雙版本，然後兩個人分噶啦，係冇辦法噶啦。除非你分個帳號，但係分帳號你而家你做手機， 但 手提 game 係冇辦法噶嘛。 但係而家 game 都咁上連帳號噶啦，咁上都係。 所以咪話咯，佢唔識行銷咁算啦。反正我覺得不過未必係唔識嘅，我覺得佢根本就放棄咗 PSV 嘅啦，已經變咗 PSV 回收，今年嘅事嚟嘅啫。PSV 回收到幾多嘢，佢都係覺得賺 Q 咗嘅啦，佢都直情係放棄咯。即係佢好明顯就係、是、你又唔見，你又未聽到佢有下一部機，聽消息都唔聽。佢只係聽消息嘅話，就只係話我唔做下一部機嘅咯 ，PSV 係 last 嘅啦。呢、這個消息反而係話聽我冇下一部機。即係佢好明顯就放棄咗手提機市場，咁當然啦，因為手提機市場反過嚟俾手機我哋嘅 smartphone 侵蝕得好緊要。 係一係反而就係、是、你唔好理 3DS 係其實仲 keep 住仲有一批一定嘅市場嘅。 即 係 3DS 係 呢個咁，你係老實講啊？你話 V 你問你話 Switch 大成功咁，佢淨係講入主機銷售數咧，其實咧你要考慮一樣嘢，原本因為佢。既是呢個 3DS 嘅後繼機，亦係呢個 VU 嘅後繼機，即其實佢理論上佢要承繼兩部機嘅銷量，佢先達得個和喺紐約咁嘅總盤數嚟講。當然啦，好多人係其實兩邊各買一部嘅，本來咁而家就係買一部就搞掂。咁第一會有因係大家會覺得抵咗，容易買咗啦。但係實際上佢本來二嘅銷量，而家變成一嘅銷量。咁實係少，咁實係總數就你冇辦法係冇辦法一部 Switch 頂一部 VU 加頂一部 3DS 嘅， 不過冇辦法 嘅。雖然事實上好似係真係頂到，呢、這個先係最恐怖嘅地方。呢、這個老任點解話佢咁成功嘅地方就係、是、理論上係唔可能一加一等於二嘅，但係佢問題佢認嘅一加一唔知等於好似仲有啲超越咗。 話而家未來一年即係佢而家公布遊戲尺寸係好誇張， 即係講緊 Switch 係。加起嚟係多過咗呢個 3DS 同 VU， 我冇實數喺手上，但我印象好似係咁。 對我嚟講，我而家就等啲 game 我諗咁啦，均真啲，你唔好攞 VU 攞 V 啦，因為 VU 本身就一開場都俾人氣漲，氣到由頭落尾。 唔係你攞 V 咧，就可能贏唔到嘅問題就係、 是、V 係另一樣嘢 ，V 就另一個問題。 但係問題就講緊你 V 賣得幾多嘢，你 VU 出完之後，你再出一部家用機嘅話咧，你必須係用 VU 嚟做基準嘅啦，你冇辦法再攞 V 嚟做標準。 如果贏到 V 就恐怖㗎啦。 如果你唔係。 贏，我覺得贏 V 係，我覺得係早晚的事。 同埋一樣嘢，有一個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係 PS4 號係好賣得，但係你好似聽到佢嗰啲遊戲好賣啫喎，喺邊嘢就好人買機，但冇人買 game。 唔係因為佢買新機去玩舊 game 啫咩？ 但係而家Switch 係機又好賣得 ，game 都好賣得。 機好賣到係講緊係炒啊！我聽你話啲人問：喂，香港炒到起含含，我哋過日本買會唔會好啲啊？ 日本咁 你黐線嘅，日本機都冇得俾你買啊！你 誒好啲啦，依輪大貨翻，佢首先就大貨翻，稍啲稍為好咗，即係基本上你開 walk in 買到啦。 因為香港講緊炒價兼食骨。即係所謂嘅，即係指定你要買嗰張。我覺得，但係後屘啲人聽人聽就話，啲人喺度呻，哇！香港又要炒價，仲要食骨。咁你食啲咩骨啊？薩爾達，食啲薩爾達算咩食骨啊，先生？即係你根基你都要買㗎啦，你係買都要買。 我 搭 得二 sweet 啊，依個先算血骨啦。 啊，就係咁啊，即係佢只係限你要買隻 game 都好正常嘅事咧。 咁你講真，香港真係 即 係 限你要買薩爾達，我諗都唔算係食骨啦，大佬。 你唔買薩爾達，我覺得奇怪先。 咁可能唔係我買嘅話，可能真係淨係買 Mario 嘅啫。即係呢個即係關呢，可能你哋真係會二選一嘅。話 唔定你朋友係俾人限買炸彈人咧， 都唔差嘅炸彈人，因為佢一路 update 咗。 炸彈我都有興趣啊，冇講笑嘅喎。 係因為佢一路 update 緊，其實最初差差地，但係都唔差嘅，算係。 雖然呢個有少少關呢個復育降臨嘅事啦嚇。 復育降臨問題啦，咁大致上其實差未來。 即係今年，即係2017年啦，即係今年係基本上你係睇住老任點樣反彈，點樣紅黐咗紅嘅跟。即係家用機，雖然家用機依然係其實整個市場都其實都算係喺 smartphone 打住之下，其實都幾算係幾不振嘅。但係比起上年嚟講咧，其實上年都一樣咁嘅情況。但係上年你連老任呢個半奇蹟都冇，即係你真係出街你就淨係見到啲人打 smartphone， 啲咩 FVDS 啊，啲 PSV 啊，你幾乎唔見三世。 唯一家用機，唯一歐美家用機比較多人講，咪星戰嗰死人拆箱遊戲，俾人鬧趴街，跟住俾人話佢賭博。 誒，咁呢個實點講咧？即係我哋日系玩家望佢就會覺得嚇呢啲好正常嘅啫。係 分 EA 啊嘛， 即係嗱，唔係呢個事實嚟嘅，因為歐美係比較唔接受咔嚓呢個玩法嘅。 冇人接受啦，有國家直頭已經判咗佢賭博，而家禁鳩咗啦。 唔係佢話禁，佢話當佢賭博啫，冇話禁。 視為賭博， 嗰個國家係禁到嘅，你記住。 所以咁因為老實講咧，咔嚓等於賭博本質，我哋都過咗咁多年噶啦，其實都係。不過係講緊你到底係承認唔承認，定係隻眼開隻眼閉就算。因為佢畢竟佢係冇辦法變翻隻錢。呢、這個賭博同隨機抽獎。嘅死界線啊，呢個不一定要會守住嘅界線就係呢一點。你過咗呢條線就係賭博，唔過就仲可以叫你踩界。係 啦， 係不嬲都係咁樣講噶嘛。 不過都係嗰句， 歐美玩家比較唔接受。咁你一隻星戰就大家啦。 星人黑係啦，依間廠係好離譜嘅。但 係算啦。唔係你乜嘢 EA 呢種嘢就係講緊，大家一路都近幾年已經記咗，唔知忘記咗 EA 呢個全地球最差遊戲公司。即係大家近呢兩三年啦， 東有 光，西有影，開始唔記得咗㗎啦，其實。 因為 Ubi 追佢上嚟啊嘛， 大家但係閪公司， 我本來唔想講，不過你講埋就算啦。咁但係今次就係話大家唔好忘記咗我係全地球最差嗰間公司嘅，大家依但係千祈唔好忘記佢，好明顯佢彈出嚟，誒唔好忘記我，唔好忘記我係最差。 雖然有個安米有 Ubi 啊，但係講閪依我依依係全球第一嘅。 怎樣說呢，老實說，真的，不計這一年，上一年打前兩三年都是，我覺得你是不是真的全地球最差的那間呢，真的要談談偈才行的，即尤其是前一年，即是說16年，這個 Ubi 難得多麼出類拔萃，大家 feel 到了，雖然今年他依然是難得出類拔萃，他只是，不過今年就EA又跟他就行回出來跟他同台競技一下。呢兩間到底邊間垃圾啲咧？老實講，我諗而家嚟講，我覺得真係 Ubi 可能會贏個頭添。即係雖然 Ubi 唔係冇可取之處，其實唔係 EA 咧，就係近年係好咗好多嘅，呢個係事實嚟。不過今年佢又作死多次， 我估啊，我嗰只估，佢即系纯粹将 系啊 ，EA 咧系每次特别大镬咧，就系买完公司之后嘅先至嚟噶。咁你好似啱啱买一间啊嘛，咪睇下先咯。 嗯，我谂佢工作手杀手咧就唔系工作手唔系工作室杀手咧就向来都存在，今年都上年前年都有接，都佢咧都有接到嘅，今年都有接，我唔记得嗰间系咩啊，都系有少少点讲啊。是做個隻出有少少躲嘅 game， 但我隻 game 邊間公司邊隻 game 我已經忘記了，因為實在太日常啦，即係同天氣報告差唔多啊！哦，今年打風差唔多咁嘅程度啦，一年會有幾次，然後打完你就唔記得咗。哦，如果嗰年冇打風，你會特別記得；或者嗰年好多風打，你會特別記得。但係打到啲咩風咧，你係其實唔係好記得噶啦，已經過咗之後就。我覺得這個 EA 接工作室差不多咁嘅程度嘅嘢嚟噶啦，對我嚟講。 O K 啦，咁大致就差，因為其實今年都係冇話大事小事都唔係好多嘅情況下，咁基本上你講完你嗰啲書其實冇咩好講噶啦，即係因為我有講咩各間公司又我又唔想變成咗就係 EA 公司點 B 公司點游水漲呢啲嘢。咁 我咁呢個 依咪依家譬如 E3 啊，咁TGS 先講乜嘢係？最得賣。 咁仲有呢個今年就呢、這個講啱啱講 Follow Konami 咁啊，用提睇咯。阿小島佢彈出嚟出咗段冇人睇得明嘅片，應該係出咗段片，然後大家扮睇得明或者估緊佢講緊乜嘢。喂，老實講，我段片我睇咗三四次，都係唔明佢想講乜嘢。但是就係嗰就啲圖騰想表現啲乜嘢咧？大家就估逐個估。係 小島監督嘅偉大係幾時我已經。 然後好似上個月好似又再拱一啲嘢出嚟去解説咗少少，咁依然係我依然係睇得一嚿雲。咁到底出咗啲乜嘢？不過唔緊要啦，總之就係佢宣佈咗幾樣嘢。第一，我仍然存在，我仍然生存，我未俾 Konami 暗殺，我未俾 Konami 告。因為佢俾人講翻咩個應該會上新聞嘅，我仲開發緊，同呢個 Sony 仲繼續合作緊，開發緊嘅小島工作室繼續開發緊新 game， 進度正常。咁佢講咗啲乜嘢啦？大概講咗啲乜嘢？至於只 game 咧，你想玩實體咧，就呢下年2018年你都唔使旨意噶啦，差唔多係類似宣布啲咁嘅嘢啦。 點 嘅？最後嗰一點係佢冇講到嘅，不過我估嘅啫。我估佢只新 game 应该18年都出唔到。 点解你会认为佢18年出到？ 我就系话佢18年唔可能出到。 19年我觉得有可能出唔到啊！冇讲笑啊！ 19年唔应该得，我估。 等呢只同呢个沙漠斗快咯， 系咯， 睇边只快啲咯。 大家斗埋。 我觉得呢只可能会快。 我觉得沙漠会赢噶。我信我。 嗱，呢个年底大预测，我觉得应该系小岛出先。会快过沙漠，我觉得啊，觉得啊， 唔知啊，对小岛头虎啲嘢， 唔系2019年我都唔肯定啊，可能2020年啦，但系佢觉得我印象系啊，嗰啲会快少少嘅。 OK 啦，总之应该奥运之前会出到嘅。嗱，好啦，咁急2017年就喺2018年嘅，即系第一个、第二、第三个礼拜讲完啦，咁之后嘅嘢就之后再算。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